突然之间就觉得特别热啊。 嗯，所以咱们平常也有谚语说嘛，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是 那么进入一个全年当中最明显的是高温高湿的，无论南方北方，那咱们北京呢四季分明的地区，这个特点呢就更加突出了。 对，这样的天气让很多人特别的难受，当然了有很多人应对的方式也比较多，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跟刘钊大夫一块来说说这个应对中暑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高招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困惑，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跟刘钊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说到这个伏天哈，咱北京的老百姓很多人家里边都有一个常备药，正好请刘钊先说说，藿香正气和十滴水、这两个药品它是一回事吗？它们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这是两种药物啊，按照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这个中成药，咱们能看到它的处方呢是虽然有一些成分可能是相同的，但是呢这是两个不同的处方，但它主治的作用方向呢确实有近似的地方。这个藿香正气也好，十滴水也好，咱们以藿香正气为例啊，它治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它治疗的是在暑天里边感受了我们中医说的这个寒湿邪气所导致的疾病。说到这儿呢，可能听众朋友就发现问题了。 对啊，什么是寒湿？ 什么是寒湿邪气？这暑天不是热吗？咱们老讲湿热，怎么变成寒湿了呢？事实上啊，就是在暑天当中最主要的这个邪气呢是暑邪。暑呢是没有阴邪的，暑呢性质就是热的。那么呢，而且呢它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出现，而且暑呢只能从外感，不能从内在产生。比如说咱们平常说外边啊有热邪，里边呢上火了，或者外边有寒邪受寒了嘛，里边呢也有这个寒湿啊瘀滞，但是呢这暑邪呢只能从外边来，所以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咱们比较有时令特征的这么一种邪气。但是在夏天的时候，由于这个外界的环境啊温度比较高了，那么人体呢如果说适应了，相对来说更适应了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的时候，如果突然出现了一点与它相反的天气条件，比方说这个天气突然变凉了一下， 凉了 啊，或者淋了一场雨，或者您下河游泳了，或者咱们人为的制造出来了一些因素和天气的条件相反。 那比如说开空调算不算？ 开空调就算，吹电扇吹的时间太久了也算。突然大量的吃了冷的东西，西瓜啊，家里边切半个西瓜，就三口人切半个西瓜，觉得又搁回去又怕坏了，干脆打扫了吧，三口把半个凉西瓜给吃了，第二天早上可能就不舒服了。您在短时间哈，无论是凉西瓜、啤酒、凉菜，还是什么冰激凌、各种冷饮，那么无论是皮肤感受的，还是说咱们消化系统直接接受的，短时间内接受的凉的东西太多了，身体呢可能就适应不了了。这时候就出现什么问题呢？出现了一些，比方说恶心啊、腹胀、腹痛、腹泻。甚至比如说呕吐发热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在暑天感受了寒湿邪气导致的身体的问题。藿香正气实际上是治疗这一类疾病的。 照你这么说，就是说如果在高温潮湿的天气当中没有这种寒湿的这种出现的话，那吃藿香正气有可能还不管用。 不光不管用，可能您还吃反了。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藿香正气啊，它的性质，藿香正气也好，十滴水也好，那么它的性质呢主要是一些偏燥偏热的药物组成的，就是说它能够帮助发散寒邪、发散湿邪。所以说咱们市面上可能流行一种做法哈，比如我原来看，有时候看电视节目也是，咱们这个领导上级去慰问在这个高温下坚持工作的一线的同志，包括咱们交通民警啊，包括咱们那个环卫工人时候， 对对对对 啊，这个慰问他们的时候呢，可能给发了矿泉水啊，发了这个毛巾啊，还发了藿香正气。 对， 我 有这样的， 看了节目我就有点揪心。我说这个师傅要是在大热天儿，然后还吃这个，恐怕是要上火的。所以咱们大家就要注意啊，这藿香正气这一类的制剂呢，并不是给您预防在夏天免受高温高湿的环境的直接困扰的，而是与它相反的，是这个治疗寒湿邪气啊导致身体的危害的。 刘钊大夫今天要不说这个事儿，有很多人在家里边把藿香正气水和胶囊，现在两种制剂都有嘛，很多人都当成这种预防高温，比如说天一热啊，哎呀怕自己身体不舒服，来一粒胶囊啊，来半瓶是那十滴水实在是太难喝，就算了。反正就好像大家对这个认识不是特别清楚。 这不能把这藿香正气啊变成一个常规的避暑药。但是呢，我要提醒给大家的是，在咱们北京的这个夏秋季节啊，从现在小暑一直到这个立秋以后的处暑，那么这段时间因为温度比较高，湿度相对来说还比较大，那么我刚才说的那种藿香正气的适应症呢，还是时有出现的。所以您家里边如果备的话呢，我觉得很可能您在 这一段时间之内还是用得到的。 嗯， 所以在这儿呢，我多给大家提醒一句，就市面上关于藿香正气的制剂啊，种类很多，有水啊、口服液啊， 嗯， 还有这个什么胶囊啊， 嗯， 就是软胶囊， 嗯 啊，还有片剂、还有颗粒剂等等这些，他们在选用上其实是有区别的。 啊，不一样， 不一样。其中呢，效果就是效果发挥的最快， 啊， 然后呢，这个价格最便宜的就是最经典的藿香正气水儿， 水儿， 因为它是一种口服的丁剂，它里边是有酒精的， 嗯， 那么作用虽然最好，但是口感呢不是特别好， 特别难喝， 啊，很多人呢可能不耐受，酒精过敏的人呢不能用， 嗯， 啊，但是效果呢一般来说发挥的是最快，它保留的有效成分最多。把酒精去掉以后呢，就变成藿香正气口服液了。 嗯， 那么口感呢要好得多，但是呢可能出门携带呢不是特别方便啊， 嗯， 口感还是略差一点。那么现在还有片剂，片剂呢出门带非常方便，对吧？咱们有点水就送下去就吃了，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里边的挥发油啊相对来说比较少，效果呢可能略逊色一点。那么软胶囊呢里边有挥发油，但是呢价格呢又贵一些，而且小孩子呢不能掰开吃， 是， 所以呢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这几种剂型呢是各有利弊，根据您的实际状况来选择， 嗯，好，今天呢一开始我们还是请刘钊大夫来说了说藿香正气包括像石滴水这样的常用药物。说实话在这个福建当中很多人都特别难受啊，这个头晕，然后觉得身体乏力，觉得提不起来精神，嗜睡，这些症状都会随时出现啊。 嗯， 这样的症状出现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可能是因为天热没精神造成的，或者昨天晚上睡得太晚造成的。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就应该引起我们警觉啊？别觉得这可能是一时的，可能过会儿就过去了。 其实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症状，如果夏天的时候您出现了， 嗯， 那么这种状况其实就是一个身体的报警信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平常可能把夏天午后困倦认为是一个常规， 嗯， 所以春困秋乏夏打盹， 对对 对 ，有很多人睡午觉嘛， 对， 嗯， 总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困。但是如果说您在困倦的同时啊，就是精神不振，然后出现了比方说口渴，觉得明显乏力，甚至头晕头昏这种情况出现了，说明整个机体啊，这个代谢的情况呢是有问题的， 嗯， 有可能呢由于高温的状况呢导致您身体已经出现了慢性脱水，您不及时补水，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外界的环境呢又比较热，也导致身体的这个向外的这种啊散热的机制呢发生了异常， 嗯， 身体由不断的向外界散热变为了散热减慢，甚至从外界来吸热。这种情况可能是会出现的。 哎呦，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咱们可能都有经验哈。这个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咱们天气预报报道说今天最高气温38摄氏度。 嗯， 38摄氏度，它报的是什么呢？是近地面的空气的温度， 就是那 不是 白烟箱里边的那个温度。 哎，它报道的不是近地面地表您实际能感受到的这个空气， 嗯， 啊，它的温度是在这个比较阴凉的地方测的纯空气的温度。如果咱们在烈日下，咱们在柏油马路上去行走的话， 嗯， 势必不是这个温度。有的时候咱们开车啊， 嗯， 即便开着空调，那么太阳呢隔着这个车窗，有时候咱们坐公共汽车它的这个空调制冷可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的时候，那么还是感觉这车厢是比较闷热的，尤其某些部位， 嗯，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会导致于什么问题呢？大家都清楚，咱们的正常体温啊，腋下侧的腋温，一般来说呢是在这个37度以下的，36.5度左右。如果说这个温度已经达到，百叶箱里都达到38了，那么很可能您周围所处的及时的温度呢是多少呢？可能已经到40度甚至以上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人体能从自己的这个低体温向外界的高体温继续散热吗？很快就 很 困难了， 很难， 它就从外界开始吸热了， 嗯， 人体生化反应，咱们吃了这些饭它要产生热量的，散不出去，还要从外界的空气当中吸热，那么这种啊散热功能的异常就是导致咱们中暑的一个根本原因。 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如果我们身体有一些不适的话，应该及时来进行调理，是吧？就是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前两天在我的另一晚节目啊大唐小事里边还会说这个在高温天气下谁最不容易， 嗯， 像环卫工人交警确实是工作非常的辛苦，所以有的时候领导适当的比如说调整一下工作节奏啊，然后改变一下这个工作的时间，可能多多少少能有一定的办法哈。 哎，我觉得现在咱们很多岗位在这方面做得越来越细化了， 嗯， 确实有一些相应的制度，而且今天包括一些那个大的一些官方媒体也在呼吁，包括高温的一些劳务补偿的问题， 嗯， 更重视劳动者在高温这种特殊环境之下的这种工作的一些权益的保障， 嗯， 我觉得这都好事儿。但是呢，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您首先得学会自己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 嗯， 咱们得识别所谓的早期中暑，或者说叫中暑先兆。 嗯， 这点很重要。 早期中暑和中暑先兆，这个都有什么样的指征呢？ 哎，咱们平常说中暑啊，细化的话呢，可以把它分为四五个阶段。比较简单的方法呢，我教大家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嗯， 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叫中暑先兆，这个时候是咱们识别中暑的，就是最早先的一个环节。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当您出现什么症状的时候，可能是中暑先兆呢？口渴， 嗯， 然后身体呢觉得烦躁热。啊，然后出现了一些有，比方说轻微的心慌、头晕、疲倦、乏力，有的人呢可能会出现耳鸣。 嗯， 为什么会耳鸣呢？就因为循环的这个血量啊可能减少了。 嗯， 然后耳蜗那个地方因为特别敏感，人的感觉器官是非常敏感的，这个地方缺一点血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听觉的这种异常。有的人会出现，哎，怎么耳鸣了，老觉得头有点晕。您千万就别当小事儿了，就别觉得是昨天晚上没睡好，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已经是中暑先兆了。 嗯， 但这个时候您测自己的体温的话，体温可能有轻微的升高或者就不太高，这时候需要及时的啊改变一下自己所处的环境，让自己到比较阴凉的地方，然后要补水。如果在这阶段您忽略了没有发现，就要进入第二个阶段，叫什么呢？叫轻度中暑。 嗯， 轻度中暑是一种什么表现呢？有两个极端啊，一个呢是体温可能还继续升高，觉得变得这个体表的温度啊摸起来就有点烫了， 嗯， 脸色潮红， 嗯 啊，这时候出的汗呢可能会比较多啊，这个大汗淋漓的。 嗯， 还有一种人呢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就是呢反而不怎么出汗了， 嗯， 然后这个皮肤的颜色呢变得有点苍白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精神呢比较淡漠了啊，体力呢非常不好，甚至呢头晕嗜睡。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已经出现了咱们说的轻度中暑，咱们听起来觉得有点挺重的了， 是 吧？ 是是 是，因为后边还有一个重度中暑呢， 那更严重， 更严重了，体温可能要飙到40摄氏度以上了，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周围循环衰竭，可能是根本就不出汗了，然后体温持续这种升高，那么人呢可能会陷入昏迷当中，那当然是需要立即急救的。 是， 所以大家最有意义的一个识别环节呢，就是在轻度中暑， 嗯， 出现了体温有点升高，然后觉得有点烦热的感觉，然后口渴，然后可以多汗，这四个症状呢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说到这个中暑的信号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些常识，在高温天气下，这个中暑哈，大家都会说，哎呀，你是不是热着了，中暑了，都有一些反应。那会不会有一些情况下，比如说外边温度很高啊，不见得在户外的时候，在屋里边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很多人啊就觉得我外边晒的话我可能会中暑， 啊， 现在我不需要，我在办公室里边，啊， 对对对对， 或者是比方说我即便不在办公室，我运动运动， 嗯， 我去健身房啊，那个也是恒温的呀，嗯，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其实真正的很多中暑并不是发生在这个阳光的暴晒之下， 嗯， 很多就是室内的环境。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可能以前也听到过这样的新闻报道啊，南方有一个城市啊，老人家觉得这个开空调啊太费电了， 嗯， 老人家可能过去艰苦的日子过得比较多啊，比较想这个节省一点，下午午睡嘛，就把空调开一会儿，屋里凉一点就把空调关了入睡。结果呢这个午后的阳光呢非常充足，导致室温呢有点温室的那种花房的效应， 嗯， 啊升高的非常快。结果老人家呢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呢在自己的房间里边中暑了， 你知道 这是一种情况。 嗯， 还有呢咱们可能前段时间听说过啊，家长粗心的家长带着孩子， 嗯， 孩子呢在开着车嘛，在车后座上睡着了， 嗯， 家长说孩子好容易睡了，自己办事把孩子锁在车里了， 嗯， 几个小时回来以后那么意外就发生了。 嗯，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这里边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么可能会出现这种中暑。所以呢就是特别关心在这个夏季的时候，老人孩子本身体弱的人在相对密闭狭小的环境当中啊，有的时候即便温度并不是太高，但是由于空气对流比较差，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容易出现中暑。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健身房，很多年轻人说， 嗯， 我下午去健身房，健身房里有空调，我不是特别热，但是我为什么运动以后特别特别难受，头晕恶心甚至会吐，怎么回事呢？即便温度不是太高，但是您在健身房里脱的水有点太多了。 嗯， 很多人为了说达到所谓的减体重的感觉， 嗯， 啊任凭脱水不及时的补水，有的人可能还觉得哎呀我这么运动一下子喝太多水是不是要增加心肾的负担呀， 嗯， 所以我就限制饮水，殊不知呢这样会造成一个水代谢的一个平衡的紊乱，可能会出现身体慢性脱水，持续时间过长，即便是在健身房里边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环境，由于您是在持续运动的也出现了中暑。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提醒大家，就是一方面在室外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人有这方面的意识，避免高温直晒，然后一旦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时候首先怀疑自己可能中暑， 就像刘钊今天说的这些前兆啊，这些信号，我们大家都能够有些警醒。但是就像刚才刘钊说的，室内健身房、 嗯、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不应该产生中暑，其实是有危险的， 是的， 对吧、 嗯、 也是希望大家引起重视。那说到夏季防止中暑呢，可能各家都会有一些高招了、 嗯、 啊，有一些防暑的热饮啊，今天正好刘钊来也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想喝这个菊花，还有很多人喝酸梅汤， 嗯 啊，还有一种这个吃一些乌梅泡一些水， 嗯， 就这些东西能够起到防暑降温的这个作用吗？ 嗯，首先呢要肯定一点，只要您在夏天多喝水， 嗯， 本身就是对防暑降温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举措。无论您这里边少量添加的是什么东西， 嗯， 因为水呢，进入人体以后呢，经过代谢，无论是通过尿液的形式，通过汗液的形式，它排出体外之后呢，实际上会带走大量的热量，那么对人体的维持一个恒定的体温啊，维持这个水和电解质的平衡。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刚才提到的是少量添加， 少量添加 什么意思呢？有很多朋友那觉得，那我就多喝各种吧，比方说特别甜的那些饮料。 嗯， 实际上呢，这个甜的饮料呢，给人体提供的热量也是挺多的。咱不说这个热量最后能不能直接转化成体温，但它势必呢要增加人体的这个代谢的过程。 嗯 啊，容易，如果说您周围的环境不利于您散热的话，那么如果您喝的甜的东西太多，那显然是更容易比其他人发生中暑的。 嗯， 那么菊花呢，它的性质是比较清凉的， 嗯， 如果您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内热的体质，平常容易像咱们老百姓说的所谓的上火这种症状容易出现比较多的话，可以来用一点菊花。我是简单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菊花市面上的菊花呢，从产地来分有很多种，我们药用的角度呢把它分为两大类， 嗯， 一类呢叫白菊花，一类叫杭菊花。白菊花代表的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杭白菊， 嗯 啊，白菊花呢主要的作用呢是清肝明目的。您平常呢有个比方说容易头痛啊，血压容易波动啊，睡眠不太好啊，容易耳鸣啊，心烦呀、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可以主要选用白菊花。如果您是感冒，风热感冒初起，有点嗓子疼， 嗯， 鼻子干疼，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选择黄菊花。 哦， 当然这两种菊花呢，这种区别呢不是截然分开的，您选错了也不会对身体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要提醒您呢，买菊花一定要去比较正规的药店或者茶叶店， 嗯， 经销的这些地方啊去买，不要说在外面有些小超市啊或者怎么样买那个放置时间过长的。咱们看着那个花型如果不太完整，颜色呢比较晦暗，或者非常干枯，闻起来那个气味有点酸酸的，或者说有一些不太清香的气味的时候，咱们要怀疑这个菊花已经变质了。 嗯， 这样的菊花呢喝起来恐怕对您的身体健康呢就未必有多大好处，所以要注意选择。 嗯，除了菊花之外，刚才咱们提到了酸梅汤， 嗯， 在夏天当中好像很多老百姓都会选择啊。 是。酸梅汤呢？酸梅汤呢是咱们北京比较地道的一个这个很著名的小吃了哈。哎，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喝，咱们老北京啊有很多老字号都有这个桂花酸梅汤。乌梅的性质呢是偏热性的，是偏温的，所以呢说如果咱们大量的食用很多乌梅的话，并不利于解暑。 嗯， 但是如果说咱们用很多水啊来熬制它的话，咱们主要喝的是水，那么这一点温热的性质呢就不足为虑了。 嗯， 这个乌梅呢不是咱们平常在超市里买到那种成袋装的化梅。 不是那个 话梅是一种这个就是食品的加工品的统称，它的原料可能来自于李子、杏或者同科属的近似的一些这个果实。但是乌梅呢，它就是乌梅， 就是中医讲的 乌梅，中医用的乌梅，它的果肉是比较薄，咱们买过一次就知道，味道极其酸啊，果肉比较薄。咱们要是说正经的酸梅汤，除了您在这个专门的这个品牌厂家来购买的话呢，咱们自己熬制的时候应该在药店去买那个乌梅。 嗯 啊，这个熬制的时候呢，咱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酸梅汤的配方了， 嗯 啊，包括里边加一点什么山楂呀，加一点什么菊花啊，或者是加点甘草、大枣等，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您的口味随意来调节，因为咱们是少量选择嘛， 对 啊，只要大量的是水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我也提醒给您注意，这个无论是山楂也好，是这乌梅也好，它的味道还是比较酸的， 嗯， 如果您本身有慢性的胃病， 嗯， 那么如果这个胃呢就不太耐酸的情况，或者有胃食管反流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咱们过酸的食物呢不要在短时间内吃太多。 嗯， 另外酸梅汤当然是冰镇以后口感更佳， 嗯， 但是咱们在夏天突然大量喝很多温度过低的 水、饮料，那么其实呢并不利于肠道健康，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个适可而止。 是，所以我觉得今天跟刘钊一块来聊天的时候，我们也是听到了刘钊大夫反复跟大家强调适可而止，而且是适量哈。您别说我们家里边得夏天就靠酸梅汤当白开水喝哈，基本上全喝这个，这肯定受不了， 是吧？受不了， 是吧？包括很多人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也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像穿心莲、鱼腥草、麻齿苋这样的凉拌菜，这个是不是也能够起到一个这个防暑降温啊这样的一种作用？ 是，夏天有很多时令的凉菜哈，很多所谓的野菜呢，现在咱们真正在野生环境当中呢很难采到了， 都是大棚产的。 对，一个是现在的这个大家文明这个素质也比较高了啊，也不会到这个公共绿地里边去采掘这些野菜，而且呢咱们现在呢城市绿化呢，这个草种呢比较纯粹，这种野草呢相对来说比较少，而且有时候辨别不清楚啊，也容易采错了。 是，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到农贸市场去买，也不贵啊，而且呢这个来源呢可以保证。这三种里边呢，咱北京人比较熟悉的其实是麻齿苋。麻齿苋的话呢，主要是一个凉血清热啊、止痢的一个作用啊，可以治疗一些比如说像细菌性痢疾啊这样的疾病。那么用蒜蓉拌的麻齿苋啊，那么实际上呢是一个比较好的食疗的，尤其夏天的一个食疗的佳品。在这给大家提醒一下，麻齿苋呢虽然有止痢的作用，但因为它粘液含量很多，如果您在短时间内吃的太多了，比如一顿啊，您吃的太多了，反而可能会导致腹泻， 就是可能吃完了之后反而拉肚子， 反倒腹泻，这个您注意一下啊。市面上卖的穿心莲，它名字叫穿心莲，它实际上是一种番杏的叶啊，一种那个观赏植物，它跟中药用的穿心莲啊风马牛不相及 啊， 中药的穿心莲是一种绝创科植物，它的味道极苦极苦，根本难以入喉啊，小孩子都没法吃那个药，所以呢，大家平常在那个外边买的番杏它是可以食用的，没有问题啊。这个鱼腥草呢，我提醒一下，这个是在很多西南地区哈，咱们这个都是当地的一个美味。咱们在北方呢，现在呢很多这个比如像贵州餐厅啊、云贵那边一些餐厅呢，也是可以吃到的。那么这个口味因为比较独特，但是现在研究发现呢，鱼腥草里边呢，有的时候呢可能含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化学物质，所以呢，咱们呢，如果您确实没有这个饮食习惯的话呢，我也不建议您一顿吃的太多。 好，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一些短信，也请刘钊大夫能帮我们做一些解答。比如说手机尾号4277的听众朋友在说，我是一个50多岁的男性哈，每年夏天一进伏天，我就感觉我比别人不耐受，就是别人都说还行，我就觉得特别热，然后扇扇子不行，开空调。像我这种经常出汗、经常觉得热，而且觉得心烦的人，是因为身体的体质不一样吗？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从中医讲呢，您的体质呢可能偏内热一些，偏内热的人呢就是耐冬不耐夏，就是冬天可能过得比较好，但是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外界湿热就比较重了，所以会导致您这个体质的偏差呢，这个缺点呢就显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您每年夏天确实特别难受的话呢，不妨呢找医生，尤其是中医帮您看一下。如果确实需要治疗的话呢，咱们可以用一些适宜的方法啊，针灸也好啊，或者用一些简易的药物治疗啊，帮着您改善一下。如果说您体型比较偏胖一点的话呢，我建议您呢可以通过饮食运动的一些调整来规划一下，把自己体重呢减一减。如果说您确实存在着一些基础疾病，以前没发现，比如甲状腺功能有问题、血糖有问题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以前咱没发现，但表现为这个身体容易出现烦热疲劳的这种感觉，那么咱们就要更系统的检查和治疗了。所以总之呢，如果您这种问题困扰您时间比较久，我建议您可以找医生当面看一下。 还有一位朋友手机尾号是2274，说我夏天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容易，有时候会心慌，他没说别的原因啊，他说这种现象正常吗？ 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出现心慌的时候，这种情况呢也比较多见一些，有几方面原因。一个呢是由于这个植物神经的调节的一种紊乱，这个在年轻人比较多见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呢，人的血压呢容易相对的比较低，所以有一些本身心脏供血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人，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也可能会有。当然了，夏天呢因为白天的时间比较长，大家呢可能就是连续工作活动的时间比冬天呢相对 对来说长一些， 嗯， 所以可能会有这种轻度的疲劳感。那么包括其他的一些原因也可能会导致心慌。所以呢，如果是简单偶尔出现了一点这个症状呢，一般来说呢可能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如果您反复出现的话呢，必要的时候咱们可以背一个那个24小时动态的心电图， 嗯， 咱们平常叫 Holter， 哎， 带一个，然后咱们看看呢是不是有早搏或者其他一些异常的心脏节律的发生，看看需不需要治疗。 嗯，好，手机尾号0027说，哎呀，我们家夏天最爱喝的饮料就是绿豆汤啊。刚才咱提到了这个， 还没提到绿豆汤啊， 酸梅汤咱说了，绿豆汤也是很多家在夏天常备的。 没错，这个绿豆煮汤的话呢，确实啊，我们现在研究也发现证实，因为这个种皮里含有一些多酚类物质，可以帮助呢抗氧化，啊，清除自由基，可以有消暑，它是消暑的物质基础。我提醒您呢，就是绿豆汤，如果您煮的时间过久，或者用自来水煮呢，很容易把绿豆汤煮成棕红色，这样的话呢，它抗氧化的作用会下降。如果您用纯净水煮，盖着盖儿，然后呢熬制的时间呢不过长啊，这个煮出来的汤呢是绿色的，那么它的抗氧化解暑的效果呢会更好啊，您可以不妨一试。 嗯，就是大家对于选择做绿豆汤可能还有一些自己的窍门，反正刘钊我记得曾经跟我们节目里边说过哈，拿纯净水煮，煮完了是绿色的， 对对对， 是吧？ 嗯， 不像很多人绿豆汤做完了是红豆色的，是吧？这个能多多少少有一些区别。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不能和大家说太多哈，但是我觉得在这样进伏之后，可能还有人说，比如说三伏天是最热，还有人说秋老虎也很热啊，都很难受。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千万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身体不适还坚持做一些工作，坚持做一些户外活动，导致身体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非常感谢刘钊来我们节目当中，希望有机会常来。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每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